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五，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指出，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沙洲村牢记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坚持创新，持续发力，中小企业正在成为强链补链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各部门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阻断疫情扩散。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一金一铜。 多国人士批评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亿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8月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5项举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当前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我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是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地处罗霄山腹地，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留下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沙洲村，他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让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好生活。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牢记总书记嘱托，沙洲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青山绿水，风景宜人，这里就是沙洲村。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一派忙碌的田间地头，即将投用的芙蓉学校，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我这有院子，城里相比差不上下，冷暖有空调，客厅里面有空调，房子里面有空调，好不好过？当然好过了。 现在相对以前交通各方面很方便，教育这方面也提升很高，现在生活就是小康生活了。 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1934年，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沙洲村考察时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就是要和老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传承红色基因，与老百姓一起奔小康。 从昔日的穷山沟到如今的小康村，沙洲村发展的每一步无不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在几年前， 沙洲村的老百姓还因为交通闭塞、山多地少、缺乏致富门路，生活贫困。 原来的时候，我们村里面唯一的一条进村的路，一下雨，我们老百姓都出行都不方便，要等30天、15天，洪水退了以后，我们老百姓才能出行。 2016年，村里来了驻村工作队，修路成了头等任务。一年后，3条新的出村道路修通，宽阔的水泥路一直通到了高速边。路通了，接下来就是选产业。村里确定了红色旅游加水果种植的发展思路，但此时一些村民打起了退堂鼓。 比如虫子多啊，好像这树得病啊，做一年下来不赚钱啊。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村里决定动员党员带头学技术，带头种植，带头在村里的景点摆摊售卖。 我们不给这个老百姓来铺路，谁给他铺路啊？只要果子种出来了，效果好了，老百姓就跟着种果子来了。 便捷的交通带来了山外游客，也带火了乡村游、采摘游。沉静已久的沙洲村越来越热闹。村里的水果不光能在集市上卖，还靠电商销往外地。2018年，沙洲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摘帽， 一年加起来保底有13万。今年还娶了个老婆，现在日子越来越红火。 今年53岁的村民朱小红是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姐秀的孙子。现在他们家开启了民宿，朱小红在给游客炒菜之余，还当上了村里的景区协管员。去年他们全家收入15万元，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当年红军送给我奶奶半条被子，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日子，整个沙洲村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沙洲村民宿和商铺发展到了40多家，当地还依托红色旅游成立旅游公司，准备打造长征主题公园。就在前不久，村里还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奖状，这让大伙儿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用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的决心。 当时的红军自己仅有一条被子，也减一半给我们老百姓。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必须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好农旅农合文章，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专注于特定细分领域、细分产品不断创新发展并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持续发力，正成为强链补链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0.5%、20.4%，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破4万家，其中有4762家成为了行业小巨人。在不久前长沙举行的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果展上，可以同时抓起鸡蛋、牙签、餐巾纸等柔软易碎物品的机器人，用于矿难、地震等事故灾害救援的生命探测仪，应用到160个国家和地区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一大批来自广东、江苏、河北等地的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展示新技术、新产品。 今年上半年啊，专精特新这些这个企业啊，在补短板、完善产业链方面呢，取得了这个比较明显的成效，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经济恢复啊，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今年以来，国家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3批支持100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这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与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青岛的这家发动机链条生产企业，就在各方的支持下，完成了整个生产系统的数字化改造，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原本72小时才能下线的产品，如今最快只用10小时，良品率也提升到了99.5%。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加快了我们创新发展的步伐，帮助我们企业突破了链传动系统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 不久前，工信部、财政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力争到2025年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培育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省级专精特新、1万家小巨人、1000家单项冠军企业。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围绕政策、环境和服务，聚焦融资促进和权益保护，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引导企业成为强链补链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为各界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辽宁通过数字驱动创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工业振兴，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这家名叫美行科技的车联网公司，专门研究城市停车难题，依托大数据和物联网，不仅让用户随时掌握停车场的距离、剩余车位等信息，并且实现闲置车位共享，平均每一个月进行一次技术更新， 不断地进行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可以实现每个用户需求精细化的管理。 技术的快速更迭离不开辽宁对科技型企业的大力支持。当地开展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专项行动，出台科技创新条例、创新成果评价等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机制， 以问题导向、以需求导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大制造缺什么，我们就用把大数据、云计算用当成工具来去解决什么问题。 在新字号企业喷涌而出的同时，数字化也为装备制造业等老字号企业赋能增效。在鞍钢集团，过去炼钢大多靠人工经验来判断冶炼状态，如今炼钢炉上安装了400多个摄像头和声纳，8000多个数据传感器，冶炼指标实时收集，精准分析。 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了8套专家系统，让整个系统运行更高效、更精准。 采矿、冶炼、管控等各环节的数字化创新，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益。今年上半年，鞍钢集团实现利润总额20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6倍。同时，石化、冶金、建材等原字号企业也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加速工艺改进， 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1.2%，运营成本降低15.6%。 目前，辽宁实验室、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相继落地。十四五期间，辽宁继续推进数字项目建设，用数字驱动创新，持续激发制造新动能。 辽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驱动，开放更多的工业场景，涌现出更多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发挥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当前，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阻断疫情扩散。 8月5号0到24时，江苏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1例，其中扬州报告58例。今天上午，包括南京、扬州等在内的江苏省内90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暂时关闭。疫情防控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扬州广陵区成立了150多个临时党支部，从求医问药到买菜订饭，为居民做好服务。 还要做到那个解释安抚的工作。我已经有1个多星期没回过家，然后平均下来的话，就是1天2到3个小时。 南京全市1227个村社区全部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在被封控管理的南京市江宁区郭庄组，目前有1000多人居家隔离。社区党员干部不仅要把居民的生活物品送进封控区，还要陪护独居老人做核酸检测，居民的大小事都可以来找他们。 村民现在叫我们是穿白色衣服的快递小哥，凡事都要冲在前面为老百姓服务。 他们是非常热的，看到他们全身是汗，很辛苦。 在北京，海淀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封控以来，海淀区2.2万余名党员下沉到全区的社区和村进行防疫保障工作。封控小区所在的街道还成立环境卫生消杀、就医保障等工作组，并设立了物资供应网点，安排专人派送。食品和药品经过消杀后再送到各家各户。 我们呢将封控区域呢划分为11个防疫网格，每个网格内都成立了党员先锋队，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包括为居民提供慢性病药品的代开，我们为独居的老人指定专属的志愿者。 湖南张家界组成群众服务工作组，开通服务热线，就交通管控、健康码、就医等内容24小时解答群众问题。福建厦门在封闭小区成立垃圾清运服务队， 对废弃口罩、核酸检测废弃物等涉疫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今天，河南郑州全市居民小区、村开始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措施。湖北武汉对104个小区实行封控管理，全员核酸检测已累计采样1031.9万人。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各地海关进一步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大对空港、陆路、海港口岸的检疫排查力度。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海关设置了核酸检测移动实验室，入境旅客随到随检。 我们又进行鼻拭子和咽拭子的样本同采，增加抗体检测，多试剂、多方法的比对验证，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交通运输部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等，对于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乘客，相关经营者应提供健康码待查或信息登记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各地组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度，确保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各种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有序，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港口物流等重点行业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落实人物环境同防措施，切实做好外防输入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4例，本土病例8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8例，其中境外输入37例，本土21例。截至8月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370例。截至8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4,182,000剂次。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乒乓球、田径等项目上再获1金1铜。 在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首场女双比赛，中国队派出的陈梦、王曼玉以3-1战胜日本组合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为中国队迎来开门红。第二场女单对决，中国队的孙颖莎再次迎战日本选手伊藤美诚。经过4局比赛的较量，孙颖莎3-1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再添一分。最后一场女单，中国队凭借王曼玉3-0取得胜利，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中国军团在该项目的奥运4连冠。 我们这一次打得非常有气势，然后也是打出我们年轻人的这种精神面貌。我觉得没打够吧，还想接着打，还想再去展现自己，为国争光。 此外，在今天进行的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虹第3个冲过终点线，摘得一枚铜牌。而在今天进行的拳击女子重量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以总比分5-0击败俄罗斯奥运队选手，成功晋级决赛。她将在8号与英国选手争夺该项目的金牌。5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第5集《关键一步》，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全面小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呼应着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见证着全体中国人的接续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科学溯源不容政治黑手，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三》。文章指出，最近少数美国政客更加热衷于扮演病毒学家，他们援引一些没有真凭实据的官员或情报信息，炮制完全基于谎言的报告，大搞针对别国的有罪推定，大肆炒作所谓实验室泄露论，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荒唐的政治闹剧。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亵渎，是对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努力的蓄意破坏。文章强调，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正面临严重反弹，全美50个州的感染病例和住院病例增幅几乎均在上升。事实一再证明，政治操弄只会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以邻为壑只能被病毒各个击破，无视科学只会让病毒乘虚而入。我们奉劝美国某些政客，不要再把政治操弄凌驾于科学调查研究之上，不要再将政治私利置于人民生命健康之上。这不仅是病毒溯源的起码要求，也是人类良知的底线所在。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实现利润分别增长22%、31%和42%，预计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达6%左右。今天0时3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2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来自国家航天局消息，祝融号火星车目前正在向南移动，穿越石块、撞击坑、沙丘分布密集的复杂地形地带，并传回了车体越过石块的照片。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82个火星日，累计行驶808米。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的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无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日前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完成深海试验。本次海试装备全海深无人潜水器4元号，最大下潜深度8072米，最长海底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完成了海底探测和取样等多种测试，验证了装备的稳定性和强大的海底作业能力。今天，国家电网陕北送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工程起于陕西榆林，止于湖北武汉，线路全长1127公里，每年可向华中地区输送电能超过400亿度。今天，黑龙江举行省校合作线上推荐会及集中签约仪式，与40所国内知名高校签订了省校合作战略协议，将依托省校双方优势资源开展战略合作，搭建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共享平台，为黑龙江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9期《绿水青山共为邻》，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河北、云南、福建、湖南、湖北、上海、山东等地的乡村，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感受大好河山和生态美景给人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多国人士表示，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停止将这一进程政治化，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是有效抗击疫情的唯一途径。 新冠病毒溯源已经变得过于政治化了，造成的其中一个损害是阻碍了美国与中国的国际卫生合作。过去我们在这一领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 很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在浪费时间和资源，让新冠病毒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而现在需要的是合作，控制疫情，并防止下一场大流行病。 在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不理解为何有的国家要去诽谤别的国家。美国指责中国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阻碍中国发展。中国政府在疫情控制方面展现出了最大的透明性，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至今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中国首先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但这并不代表着可以污蔑新冠病毒是中国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在实验室里制造，或者是从其实验室泄露的，这是没有依据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当前世界各国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合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质问道，西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惨淡记录对全球影响巨大，远超中国，却为什么只对中国进行病毒溯源的国际调查？应该发起的是对西方为何应对疫情如此失败的国际调查。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在署名文章中表示，病毒溯源应基于科学与事实，而不是政治指控。疫情发生之初，个别国家就存在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情况。一年多过去了，这样的论调仍能听到。新冠病毒溯源更是被严重政治化，任何政治操控都会抵消为拯救生命而进行的真正努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两亿例，达到2亿017万4883例，死亡病例425万5892例。今年1月28号，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一亿例，之后经过不到200天的时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两亿。意味着全球不到39个人中就有一人确诊感染。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4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5万。五号报告的新增病例为106713例。美国疾控中心方面五号称，美国上周新增确诊病例增幅高达43%，单日死亡病例增幅超过39%。佛罗里达州五号住院人数超过1.2万人，再次达到新高。此外，美国儿科学会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上周新增的儿童确诊病例近7.2万例，较此前一周大幅增加了84%。有美国权威专家警告说，如果美国控制不住本轮社区传播，美国很可能会出现更难应对的新的变异毒株。日本东京都今天报告新增病例4515例，连续3天超过4000例。日本全国新增病例15645例，再次达到新高。目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例。东京奥组委今天通报称，新增29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病例已达到387人。韩国五号新增病例1704例，连续3天超过1700例，目前累计病例超过20.7万例。韩国政府今天宣布，原定本月8号到期的各地现行防疫措施将延长2周，至22号。伊朗当选总统伊布拉辛莱西五号在议会宣誓就职，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通过解决经济问题改善民生。莱西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施压和制裁不会阻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支持任何有助于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他还表示，伊朗将重点发展与邻国的关系，地区危机必须通过真正的地区内对话来解决。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